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128集。 老人兀自跳了一会儿脚，身形突变，转身变成了那身着锦袍的中年男子模样，又一招极盛会了出去。程前头皮一炸，这位前辈以老人的形象出现的时候，使用盛极而衰这一式的剑招虽然老辣，却更偏向于衰，未免声势不足。可他以中年人形象出现，手里木剑又变成不知名的宝剑，却刚好合了盛的剑意，威力简直不能同日而语。程前心里一瞬间转过无数个念头，将那老人方才掩饰的幽微从头到尾琢磨了个遍，再次硬着头皮将那剑招使了出来。 接住了。 可他还没来得及欣喜，那中年人已经不由分说地提剑在上，他整个人自空中翻转而起，居高临下纵劈而下，变形的极盛。程前瞳孔骤缩，下一刻他发现自己真元的禁制被放开了，被禁锢许久的真元疯狂地在气海中流动，他手中双刃嗡一声轻响，一瞬间分开了七八个剑影，短兵相接。程前不等对方变招，已经先一步进入幽微剑意中，寒霜式的剑意无孔不入地充斥在整个空间，不着痕迹却又无处不在。中年人第三剑极盛转眼而至，两股真元当空相撞，动地惊天的一声巨响。这位前辈毫不留手，连劈了16剑极盛，一次比一次刁钻，一次比一次凶险。程前第一次真正领会幽微的剑意，先开始有些滞涩的剑越来越纯熟，双刃带起漫天的剑影，令人站立的在整个空间中铺陈展开，一时间竟与斩魔阵异曲同工。可惜他越强，对手也越强，程前的气力终于耗尽。第16剑的时候，双刃再次脱手而出，狼狈地滚落在地。程前强提一口气，晃了一下没站稳，居然直接半跪着栽了下去，手臂勉强撑住地面。中年人居高临下地将手中宝剑架在他的脖子上。 知道你错在什么地方吗？ 程前一时间心跳如雷，说不出话来。 幽微一招乃是扶摇木剑中最难的一招，变幻莫测，无孔不入。你先前狗屁不通，不过瞬息却已经能游刃有余。有这样的资质，为何宁可去钻研别家剑法？浮躁。 若说方才是忧心颜征明，心绪略有浮躁，程前承认，但他这么多年的苦功不曾比任何人少一分，九死一生，不曾比任何人安闲。天资姑且不论，他自认绝不是个浮躁的人。程前当下辩解。 我。 中年人嘴角微提，露出一个僵硬的笑容，打断了他。 因为你觉得木剑与你不对路，什么？我扶摇木剑走的是人道，从生到死，从少到老，世上万万千庸常之人都脱不开这个路数，一点稀奇的地方都没有。你觉得自己是例外，与那些常人不同，对不对？ 我。 程前回想起来，旁人初生牛犊不怕虎，尚待鹏程万里的时候，他自认已经早熟到失去了那份少年心。旁人上下求索，迷茫不知前路的时候，他自认已经循着清晰的目标远远地走在了前面。旁人百般挣扎，事与愿违时，他横行世间早就无所畏惧。旁人眷恋飞升，百般求而不得的时候，他却自愿走上了人道。虽然从未自夸过，可程前深藏潜意识里的自视甚高，让他从未将扶摇木剑中每一招往自己身上联想过。那木剑中种种剑意对他来说，始终仿佛隔着一层什么。 他像是艰涩地领悟别人的人生际遇那样生搬硬套，从不曾真正有感而发过。 你看了天地，而后看自己，看了旁人，却从不肯与自己比对，难道你不是人？你既然选了人道，为何不肯放下那颗大而无当的天地心？待人全凭亲疏远近，感慨谁，容忍谁，亲近谁，爱谁，你可曾敬畏过谁，仰望过谁，以谁为鉴吗？ 那中年人说到这里，蓦地将剑尖往下一压，锋利的尖刃刮得程潜脖子生疼。 少年不知天高地厚，骄狂浮躁，自命不凡。我看你不是少年，心性也没有多大长进。 程潜后背出了一层冷汗。 你若真能超凡脱俗，自觉解透了扶摇木剑，为何连一招幽微也使不好？站起来，剑还没传完，装什么死？ 刚开始程潜心思难定，度日如年，虽不担心同在此间的严征明，却开始担心起外面跟众多魔修与天眼处的人共处一室的李云等人。没料到转眼被此间主人明察秋毫地看出心不在焉，遭到了疾风骤雨的虐待，逼得他不得不摒除杂念，渐渐沉入扶摇木剑中。程潜被困在这里不知多久，此间不知名的主人无数次禁锢住他的真元，无数次强迫他像个没入门的小弟子一样将双刃当成普通木剑练习。可是等到那重新化成老者模样的人推开另一扇门将他放走的时候，程潜忽然有种奇怪的感觉，仿佛这无日无月的种种只发生在一念一息间。他站在另一个门口，抬眼看见自己入此门前被木剑削掉的一小缕头发竟然才刚刚落地。程潜忽然一步缩回，回头问道， 不知前辈如何称呼？ 无名，我不过是你们存下来的一点传承。 如果我们选了天字或者地字呢？ 扶摇派自古只走人道，至于天与地，我教不了，没人教得了，只好送你们从哪儿来回哪儿去。 程潜听了，心里忽然有个念头一闪而过，快得没来得及抓住。他若有所思片刻，端端正正地冲那老者行了晚辈礼，这才大步离开了。他身后的传承之门悄无声息地关闭，好像从未存在过。程潜抬头看见严征明站在不远的地方，抱着他从内府中取出来的木剑，若有所思地微微低着头。一见他，程潜心里不由自主地浮起愉快，脚步都轻快了许多。 大师兄。 谁知刚一开口，严征明一道冷冷的目光便扫了过来，截断了他后面的话。程潜从小跟他一起长大，他是平日里没事找事还是动了真火，程潜还是能分辨出的。当时就是一愣，心里微微有点犯嘀咕， 难道他也被那老头折磨得不轻？ 严征明瞪了他一眼之后也不吭声，转过身径自往前走去。程潜一头雾水地跟在他身后，一边绞尽脑汁地回忆自己又哪里得罪了这位少爷，一边无奈地问道， 你这又是怎么了？ 话音刚落，程潜自己就忽然反应过来了，目光不受控制地落在了严征明手中木剑上，头皮一阵发麻，心道， 等等，他没事把木剑取出来做什么？传承中那老头眼尖得很，不会看出来多嘴说了什么吧？ 这么一想，程潜几乎心虚了起来，他悄悄地抹了一把冷汗，心里飞快地琢磨起了对策。严征明听他问了一句之后，立刻缄口不言，心想， 哦，这是做贼心虚了。 等了半晌，就在程潜干咳一声正要开口的时候， 严正明出其不意地开口。 怎么，关于如何交代这把木剑，你已经编好瞎话了？ 两人仿佛穿过了一条狭长的通道，很快走到了尽头。尽头有晨曦将亮未亮的柔和光晕。严正明问完那句话，便头也不回地直接走了进去，身形一闪，就穿过了什么，消失不见了。程前忙迈步追了过去，眼前一花，他发现自己已经重新回到了太阴山下。再回头，什么传承与心魔谷全都消失不见了。眼前除了一个怒气冲冲的大师兄，还有好多人。一侧以寒渊为首，身后一股脑的乌合之众全是魔修。另一侧以游梁为首，身后是不知何时聚集在此的大批普通修士。李云与水坑年大大等人不尴不尬地在中间飘在天上。程前确定，斩魔阵破的时候，此地还没有这么多活修士。 难不成他们将原定在太行山的仙魔大战转到了这里？ 一见他们两人，水坑就好像个没娘的孩子找回了家，压根儿不管什么两军对垒，二话不说一跃而下。 大师兄！ 他一身艳红，从天而落的时候，衣角发梢都仿佛带着霞光，好像一团灼眼的火从天而降，将所有人的目光都引到了突然冒出来的两个人身上，成功地将程前本来要开口的辩解堵了回去。韩渊盘腿坐在高处，原本在漫不经心的闭目养神，闻声睁开眼，目光阴沉沉地扫过周围几个看着水坑眼发蓝的魔修，将他们吓得噤若寒蝉，这才收回视线，对上了严征明的目光。严征明看着他的目光有些复杂，严征明对韩渊一直很复杂，始终难解芥蒂，却也始终没有真的放弃过他。那可毕竟是他们最不成器的小师弟。 破阵那天，你和小师兄一起被卷进裂缝里了，剩下他们这些讨厌的人刚从斩魔阵里爬出来，又开始动手互相打了一场，损伤各半，只好分处一地自己去调息，然后被四魔龙之气吸引了好多魔修聚拢到这里，还有那个小白脸剑修也不知道是和谁告了状，隔日便就有大批的修士从太行山那里过来，他们这么对峙了好几天了，马上就要开打呢。 水坑在严征明耳边叽叽喳喳，喋喋不休地说了一大堆，语气欢快，完全是没进入状态的看热闹。说完还从严征明身边探过头去看程前。 小师兄，你们俩去哪儿了呀？ 程前还没答话，严征明已经伸手将水坑扒拉开了。 不许跟他说话，让他一边撕过去。 唉， 水坑闻言摇头摆尾地叹了口气，看了程前一眼，冲他使了个眼色。 你怎么又激怒他了？ 程前只得苦笑摇头。 惭愧。 多人小说剧六爻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